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北京作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的汇聚之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目光。就在今天，海南省的多家单位将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招聘会，为海南省重点领域、重点产业、重大项目招聘一批急需紧缺人才和青年英才。根据了解，将有371家企事业单位共7471个工作岗位，并且面向全国计划招录300名公务员、100名选调生，涉及生物制药、网络技术、海洋、旅游等多个重点领域。在招聘范围上，主要聚焦海南省重点领域、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发展需要，面向全国招聘海南省党政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急需的紧缺人才、高端人才和高校毕业生。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招聘会举办的地点，是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相关的人才招聘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场招聘会的信息。最近，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公共服务类岗位专场招聘会在通州区举行。招聘会将对接行政办公区就业服务和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相结合，共吸引周边地区1600多名求职者参会，共接收简历596份，有249人初步达成了意向。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介绍，本次参加招聘会的单位有北京城建集团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建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会议中心、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四家企业，主要面向通州区鹿城镇、宋庄镇、张家湾镇等11个乡镇的农村劳动力，提供楼宇运维、会议服务、保洁服务、物业维修等行政办公区公共服务类岗位382个。在这次招聘会开始之前呢，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展了入户调查登记，对辖区劳动力的就业意向、就业技能等详细信息摸底了解，并且在各街道、社区宣传招聘会要点，确保有求职意愿的个人参与。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实现增收，在环卫、公交、地铁、园林绿化、市政市容等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实现就业的，最长可以享受5年公共服务岗位补贴，而这个补贴最高的金额是每月2500块钱。其实今年以来，通州区已经开展了多次的行政办公区专场招聘会，共有10场，有3711人参会，其中有395人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已经上岗。另外，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针对辖区的居民开展了技能培训，提高本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城市副中心的建设离不开人力资源的配套， 最近，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通州园区首次组织招商推荐会，有九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和通州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乃至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人力资源产业服务发展。据了解，中国北京人力资源产业服务园通州园区将在今年年底建设完成，并且投入使用。园区将探索政府加资产管理加专业运营的管理运营新模式，由政府宏观监管全面引导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由产权方履行楼宇建设、资产管理等职能，并且委托专业的运营机构负责园区的市场化运营。今后，通州区将着力打造集政府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与人力资源产业发展于一体的四区两平台的园区构架。四区是指打造京津冀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示范区，打造中国人力资源智慧服务创新区，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国际化建设培育区，还有人力资源高端要素的聚集区。两平台是指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和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通过这两个平台积极举办大型人力资源服务业的行业峰会，定期对行业热点问题或趋势性问题进行讨论，发布行业内权威指数，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这是他们曾经最难的时候， 钢管架支起来，周围搭上铁皮房子，夏天也难熬，冬天也难熬。现在就是特别热，在里边哈，下大雨，要下大雨的时候，哎呀，特别麻烦。我们都用那个当时那塑料薄膜，那就把那个被子什么的包起来的。 我记得有一天我从来没那么困过，好几天没睡觉了，然后一直在找工作，一天差不多花1块钱买一串毛鸡蛋，三个1块钱，然后我早上吃一个，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 这是他们曾经最迷茫的时候。 我还要去权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人签了字，另外一个人就死活不签字，那这种情况我真的在那个时候现在都还历历在目，就我骑着自行车在来回两个公司里之间跑来跑去。 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会的赚不到钱，我就一个一个去试。 离开父母和朋友，愿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呀不停留，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多少度假雨春秋。 职场帮帮团每天12:30到13:30给您坚持下去的勇气。 出来我怎么也得干出个样来，怎么也得给家里挣点钱。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我们请入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请他来解读两个劳动争议的案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现在啊，有很多外国朋友在北京，有些呢是旅游来了啊，有些呢是在这儿工作，那么还有些呢是不知道干嘛来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在这儿工作啊。2016年2月1号，某外国公民，我们叫他 Mary 吧哈 ，Mary 与某外资科技公司，注意啊，外资科技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公司呢为 Mary 办理了外国人就业证。到了2017年5月， Mary 因为生病在北京的某公立医院治疗，产生了高额的医疗费用。在和病友闲聊的过程当中啊，他知道中国公民就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很多的医疗费呢都可以由基本医疗保险来报销。出院之后呢， Mary 就找公司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在北京上这个医疗保险呢？公司说啊，你不是中国人，没有办法交社会保险。到了2017年6月29号啊，这个 Mary 呢估计也是打听了一圈啊，于是呢以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提出 仲裁申请，仲裁委呢支持了他的这个仲裁请求啊，就是说他赢了啊。下面我们来分析分析啊，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如果合法就业的话啊，我们说的是合法就业的话，是不是也应该上社保？ 是。其实以前啊，就外国人来中国就业，咱们觉得还是个新鲜事儿哈。 嗯， 这几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好像外国朋友会选择到中国来发展。 就可能这位外国朋友在北京的时间比很多朋友来北京的时间还长。 对，这个当时按照小品怎么说，是风景这边独好哈。 嗯、 那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是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里边也明确规定了，就是这种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那他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休假制度等等，都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来执行。 嗯， 所以其实这个案例里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他自己本人是外籍；第二一个呢，他在一家，这家公司肯定是在中国注册的一家外资公司。 嗯， 所以甭管他是外资也好，是三资也好，首先他是一家中国企业，啊，又在中国就业，而且是合法就业，是取得了这个就业证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按照我们的规定和我们的中国公民一样享受同样的劳动保护的条件和劳动保护的待遇，那缴纳社保就应该是企业的一个义务了。企业不给人家缴是吧，可能是通过像人外国人不懂行就不给人缴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外国朋友人家就得了病了，得病之后还碰到一些热心的病友是吧，把社保政策能报销多少钱全给他讲了， 不知道那些病友是不是也是外国人。 哎，经过这个研究和学习发现，原来我还应该可以享受这个社保报销的这个待遇呢，于是回来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企业实际上不依法按照我们的这个社保政策来履行，显然是要承担败诉责任的。 就这个问题其实很清楚是吧，很清楚，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就业的话呢，那么他应当享受和中国公民一样的相关的这种，比如说缴纳社保的权利啊，休息的权利啊等等是吧， 对，包括像加班费啊等等等等，那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对，那么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呢，首先你的这个选用外国人的这家企业对他有一定的要求 啊， 这个在各行业之间可能不太一样。同时，那么你使用了外国人的这个企业，要为这名外国员工办理这个就业证，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嗯， 那很多情况下，就是有些单位钻空子也好吧，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逃避责任也好，他不给这个员工去办就业证。其实不办就业证的外国人在中国来做这种从事这种固定的工作，那其实就是一种违法用工。 嗯， 按照咱们的处罚条例的话，外国人如果在中国违法用工，首先对这个外国人本身会有一个不良记录。同时对于使用违法使用外籍员工的这个企业，可以一名员工处罚到10000块钱的这种处罚标准。 嗯， 所以其实对于啊这个外国员工自己以及对于使用他企业都是有很大的法律风险的。 嗯，那这些外国朋友怎么来的呢？啊，仔细一看呢，就是有的是拿着工作签证来的， 嗯， 有的呢是拿着旅游签证来的啊，可能还有些是拿着学生签证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目前啊有一些英语培训机构啊，他们会雇佣一些持旅游签证来华的外国人，在中国教英语，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对， 这么一说的话， 对，首先呢，就是这些人他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水平啊？虽然外国人说外语肯定比咱中国人好，但是他到没到可以教别人讲语言的这个程度，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做不到。另外呢，就是说，实际上在用工的这个法律法规里，这件事本身是违法的。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所谓以这种咨询公司的名义哈，都叫各种各样的咨询公司，然后安排什么外教一对一，现在社会上非常多这种公司。他的问题是什么？有时候首先他保证不了他的师资的力量，人家来人家是来玩的，人家在国外人也不是老师。 因为签证啊，它是有不同的停留时间的限制的。 对， 你如果是一个旅游签证来这儿工作的话，那他能工作多长时间？ 对啊，也保证不了连贯性，保证不了教学的质量，甚至很多这种所谓的就是外教一对一的公司哈， 嗯， 就是因为被举报了，或者说因为种种原因，他就完蛋 了。 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预交了什么20000块的学习费，学了不到3个月，老师天天换， 嗯， 然后也老师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口音的英语，对吧？然后没干几个月，公司因为违法经营又被取缔了。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也好，对于我们这些学员也好，这个也得不到保证。 嗯， 所以我觉得宁肯说是不是选择这个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的，但至少是个正规机构啊，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要选择这种会好一些。 所以这是给消费者一个提示了， 对， 就是如果你要给孩子报英语培训机构的话，那你最好问一下对方啊，他雇的这个外籍老师有没有外国人就业证。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硬性要求， 是 对你是有保障，对这个外国朋友也有保障，对于英语培训机构也是一个保障，因为一旦出了事儿，你说谁来保障你们呢？ 是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这是因为事业单位离职所产生的一个纠纷。吕某是某事业单位的在编职工，2014年7月入职某市属的公立医院，双方签订了为期5年的聘用合同。在聘用合同当中，双方约定，如果吕某违反聘用合同约定提前离职，需要向医院支付违约金10万元。同时呢，这个违约金是按工作年限递减。到了2017年2月，也就是差不多快3年的时间，吕某向医院提出了辞职，医院没有同意。后来经过协商呢，双方签订了解除聘用合同协议，吕某向公司支付了违约金4万元。后来医院就同意为他办离职手续了。但是呢，过了2个月，吕某就向仲裁委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医院退给他4万块钱的违约金，退了。最后的结果是仲裁委驳回了吕某的仲裁请求。那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违约金的事儿。为什么事业单位人员离职还要给单位交违约金呢？一般我们在企事业单位当中啊，听到的就是好说好散就行了嘛，是吧？哎，为什么这个事业单位要交违约金？ 对，其实这一块呢，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哈。现在我们劳动用工里边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咱们这种劳动合同，咱们都叫合同工。 嗯。 第二种呢，其实就是这种人事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真的去打劳动仲裁的这些案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各区县的劳动仲裁委员会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它的全称，比如说叫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其实它管的是两类纠纷，第一类是劳动纠纷，就是我们签劳动合同的这些人，第二类是人事纠纷。人事纠纷就是要按照人事啊、聘用啊、你是在编在岗人员，按照这一套法律依据来处理。所以其实这是两种情况。那假使说这个员工啊，这名同志是劳动合同法管理的这种合同纠纷，那我们知道合同纠纷里只有两种情况，劳动者要向单位赔钱。第一种就是刚才前面说了，违反这个竞业限制要赔一个钱。第二种就是有一个服务年限啊，如果不到期的话需要赔钱。除了这两种之外，劳动者在合同工里边，在劳动合同法的范畴下是没有其他要向单位赔钱的这种义务的。 就是如果是签订劳动合同的话呢，一个呢是违反竞业限制需要赔钱给单位， 是 还有一个就是原来约定了服务期限，然后还约定了在这个期限内不能够离职的话，是吗？ 对，服务期限没到期的才可以，因为服务期限的前提是单位为了员工的这个服务期限单独付费对员工进行了专项培训，它是有很多前提的， 有很多前提。 对，所以实际上在劳动合同法里边，那就没有说咱俩约定了干10年，员工说没干够10年，提前30书面辞职，员工就可以走嘛。但是在事业啊，咱们又回到说事业单位，在事业单位的语境下就走的是另外一套规定了。那按照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制聘用合同制的试行办法里边就规定了，说违反聘用合同的以下条款是可以要承担违约责任的，其中就包括聘用合同未到期又不符合解除的条件，单方就解除聘用合同的。这个里边其实并没有区分是企业解除还是说这个员工解除，也就是说我和事业单位签订了一个比如说像这个合同中约定的这么一个为期几年的合同，对吧？为期5年，同时呢约定了这个10万元，有1年没干够，等于就折算下来是赔2万。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事业单位的这种人事争议里边是可以支持的。 换句话说，这个违约金是对双方都有效的， 对， 有可能是事业单位或者说这医院要给员工，也有可能是员工要给医院， 对， 是吧？ 对。 那这个约定这个违约金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呢？ 对， 就是现在是有这么一个办法来约定了违约金啊，要求你们这个考虑这个事儿，但是 背后的依据是在哪里？法理在哪里？ 对，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了我们说的劳动合同法啊，和这个实际上像包括人事一些制度，包括是这种事业单位管理制度里边的一个区别。这个我觉得其实关键是在于它是两套用工系统，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事业单位里也在大量的使用这种合同制员工，啊，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政府、法院，像我们知道现在法院里边的书记员已经从原来的这种事业编制的全都变成这种合同制的员工，也就是说他自己和法院之间是建立一种劳动合同关系的，啊，我个人倒是认为说随着未来咱们的这种事业单位的改革哈，包括就是像这种公务员缴纳社保的这些制度的改革和这种合轨，其实以后可能劳动合同会不会成为一种主流的用工方式，人事争议可能比例会越来越低。 好，因为大家都付出的是劳动嘛，其实在这个每天的工作时间呀，包括你受管理的方式啊，其实大同小异。 对， 所以说我没有犯错是吧，又没有这个有一些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这种前提下，为什么还要用一个违约金来限制住双方呢是吧？当然在我们的案例当中更多的是员工啊想要走，最后员工交这个违约金，那么这个违约金的数量，你看刚才这个案例呢是十万块钱是吧，十万块钱五年十万，在其他的案例当中可能更多，这个数量是有什么样的参照吗？ 对，这块实际上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规定哈，我觉得可能要考虑员工本人的一个工作岗位收入情况，以及你工作年限的长短来综合考虑。包括之前我们看啊，这个也有一些单位通过这种签订长期的合同来保证员工的一个稳定性，但是如果你不是在事业单位啊，不是这种事业人事关系，而是劳动关系的话，那其实对员工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嘛，我随时可以提辞职啊，所以我觉得这块确实我们得考虑到那事业单位本身情况也不一样，他可能有一些岗位确实需要大家进行稳定的一个工作，不能像企业似的说你这员工来了今儿说来了明儿就走是吧，毕竟很多这种包括编制啊岗位啊这些的调整可能都是比较复杂的，比一般的企业要复杂一些，所以在这块儿我们会给他一个相应的保护。 像这个案例啊，就是当时劳动者啊给了四万块钱作为违约金交给医院，医院呢同意为他办，日后呢又反悔了。 对 啊，反悔了还可以通过仲裁拿回来吗？ 对，首先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人事争议里边哈，这个约定违约金这个东西本身是合法的。第二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履行过程中，员工当时肯定是着急离职嘛，我先把钱交了赶紧把离职给我办了，在办完之后回过头来又去起诉，其实呢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我们的道理上，这个可能都是很难得到支持的。确实法律是有这种规定的，你自己也知道，而且你已经按照规定都办完了，现在离职的目的实现了，又回过头来说我这四万块钱掏的可冤啊，我可得要回来，那这种情况下确实也很难支持的。 对，这个可能得分析什么呢，就是他当时支付这个违约金是否是合理合法。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存在其他的情况，就是迫不得已支付了一笔钱给企业，然后呢换取自由身， 是， 但是呢他是不情愿的， 对， 日后审查呢也发现他这个钱是没有必要支付的， 是， 那么他可以通过法庭诉讼的这种方式把这钱又要回来。 对，如果这个本身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吧，这是一个违法的一个你像你比如说就要求员工必须得给我什么什么钱，否则我就不怎么怎么样，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本身要求是违法的，我觉得事后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还有可能能拿得回来。但是这个也得具体而言了。 是，曾经我们报道过这样的案例啊，当然这个也是一事一议，就是大学生毕业之后呢去一家单位，那单位给他解决了北京户口是吧， 对， 但也约定说你不能走啊等等，好，最后呢他要走了啊，走了之后呢单位呢就说那你要交钱呀，他也没办法就交了这钱，但是之后呢又通过法庭诉讼的方式把那个钱拿回来了。 对，包括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大学生就业的时候，单位可能会给他签一些三方协议，对吧，那签了三方协议之后，哎呀这个学生发现又有更好的岗位了，我不想去那个单位上班了，就跟人家商量，你把那协议退给我吧，我去学校换一份新的三方协议，我去新单位上班。 对， 这个时候原单位就提出来，那你得给我赔费用， 对 吧，我招录你，我这个面试你，我都花费用了，你赔我个三千五千的。也有这种情况。 对，后来也有拿回来的。 对，也可以有，或许能拿回来的。 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